爸给我望远镜，他带我到这段路上，去望望地球是那个样，幻想就像西瓜波儿像，如果可跳出天上看，想见到每人快乐健康。年轻的风不爱平与涨，他带我去反叛浪荡，我做做梦而又说说谎，日子慢慢一点一点点流放，狂想总教这心透氧，当我有翅膀会尽力闯。我每一个十年许多难忘的片段，当转眼回头望一片，已经很远。记那一个十年，仿佛无时不见面。今天你人已淡不见，记忆仍是恋。如今心中长了望远镜，拉近四夜真像幻象，我踏实路前面每寸方，便一步一步攀上。人生可当首歌要唱，总唱到最人美丽地方。我每一个十年许多难忘的片段，当转眼回头望一遍，已经很远。记那一个十年，仿佛无时不见面。今天你人已淡不见，记忆仍是恋。我每一个十年许多难忘的片段，当转眼回头望一遍，已经是不见面。今天你人已淡不见面。